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重谈制裁和施压的老调一事，9月1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8月29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办助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我国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射射等正正当当增强核遏制力的措施，并高调声称要履行制裁，有必要加大施压力度等。美国以为制裁和施压是一个万能处方，这是尚未摆脱出无知的表现。在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恶毒制裁之中，我国之所以能够占有如今堂堂的核强国地位，是因为我国彻头彻尾一贯坚持自立自强精神。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至今还谈论无核化老调，这就说明美国尚未从睡眠中醒过来。我国的并进路线是在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专横继续不断的情况下必须持久坚持的战略路线，而不是针对巨变形势而采取的暂时的应对措施，我们在这条路上绝不会退让的。现在正是美国要正视跃居核强国前列的我国战略定位慎重的发言形势的时候，美国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继续放出制裁老调等轻举妄动，那么其后果将是更为悲惨的。